大家好，我是 My Radio 节目本土最前线的节目主持张家显，法国佬。咁由小弟主持的逢星期五晚的本土最前线咧，将会恒常接受听众的封烟。咁大家可以咧封烟打电话上嚟咧，同我咧讨论一下呢个政治啊、时事啊，或者有啲爆料啊，或者啲投诉咧，啊或者对政府嘅不满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发下牢骚。咁啊，電話就係2440-4088，2440-4088。咁咧就係逢星期五晚9至10，咁啊，請大家咧多多支持啊！ 好，歡迎大家收睇星期三晚嘅本土最前線啦。咁有我同阿史提，係 ，hello。 咁嗰個局勢依然都係非常之緊張啦。而家香港咁亦都係都冇降温嘅，咁 即係當不停升温， 係啊！即係當個社會咧開始降温嘅時候咧，就會有啲新聞出嚟咧維持翻個温度。 係、喎，你又講得好啱喎， 或者有啲人出嚟咧又煽風點火。 好似係，我覺得啊，好似過兩日，好似啲人好似覺得件事淡咗就啊，又有第二件事撩翻起個鋪癮喎，又會 或者睇住啊啲火好似都熄熄地咁，突然間嘣一聲，即係譬如七一咁樣啦，大家朝頭早諗住。即係有啲人去喂阻佢升旗啊，咁啊唔好俾佢升旗，因為2014年已經做過一次，咁但係嗰次即係有啲阻交人鏈喺度阻住，同埋有啲警察又布防， 咁樣啊， 係啊，基本上你就埋唔到佢啦。咁今年又冇咗阻交人鏈啦，咁就係對住差佬，咁但係差佬成5000個，咁即係又阻唔到佢。但係即係你見到成朝咧，個金鐘嘅視野都低落啦，7月1號，咁但係咧就慢慢去到晏晝嘅時候，突然之間。有人去撞玻璃喎，開始攻入去喎。咁、同一時間咧，亦都有人喺金紫荊就降咗佢支中國國旗啦。咁、呢個歷史性一刻啦、我覺得係好犀利嘅。即係你阻唔到佢，但係你事後咧走去掹咗佢支旗落嚟、即係金紫荊廣場係一個好即係有殖民象徵意義嘅地方嚟噶嘛。金紫荊廣場係話佢慶祝香港回歸啊，收回歸啦、係咪先？即係淪陷咁樣。咁啊，金紫荊嗰嚿嘢咧，咁其實都係一個象徵，即係話我哋中國咧。是統治嚟香港啊，直行嚟香港啦。咁對於香港人嚟講，係一個恥辱嚟嘅。 係啊， 咁佢每年即係都要喺嗰度搞一個升旗禮噶嘛。咁即係龍而眾之啦。咁即係代表即係呢個地方都好有象徵性意義。咁而香港人咧，亦都還擊做一啲好有象徵性意義嘅，就掹咗支旗落嚟。咁所以嗰、那個温度又升翻上去啦。 係 嘛、跟住你諗唔到，跟住佢又真係攻咗立法會咯喎。咁樣。 係啊，你講緊嗰個升旗嗰度咧，其實又。佢係可以做到就好多人啦，即係我唔知邊個啦。哇，尖沙咀都有，甚至乎有其他啲即係地方都見到嗰支旗俾人掹咗落嚟。 有人喺呢個和平紀念碑，即係中環個和平紀念碑升咗支黑紫荊旗啦。咁但係香港義勇軍嗰個 Facebook page 就即係喺度出 post 喺度鬧啦，即係喂。即係咩類似話你哋啲政治唔好搞到人哋嗰啲， 唔好講政治啊！有幾人 類似嗰啲就話你唔好侮辱到嗰啲即係為國捐軀嘅嗰啲軍人啊、剩啊定點樣，你唔好搞到嗰度。咁啲人就喺度鬧，喂，咁你每一年即係呢個光復日，即係香港光復日啊，咁樣有個 Remembrance Day 咁樣噶嘛，即係會即係大家都要去嗰個中環和平紀念碑嗰度去紀念。咁嗰陣時係升五星嘅紅旗喎， 都係侮辱嚟㗎。 五星匪旗嚟喎，仲要播佢哋嘅匪歌嘅喎。喂，佢哋喺呢個二戰嘅時候，喺香港呢個位，尤其是又做過啲咩咧？乜都冇做過嘅喎。即係你講緊紀念為國捐軀嘅，佢哋係為緊英屬香港去捐軀啊，係咪？起碼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唔關事啊。你係呢個大中華戰區 啦，直頭係。 佢係大中華戰區，我哋係太平洋戰區啊嘛，係咪先？咁同埋佢都係真係冇付出過紀念嘅人，亦都唔係佢嘅。係嘛？付出嘅係香港人同埋英國人、加拿大人、印度人係嘛？嗰啲英聯邦嘅人唔關你事。你喺嗰度升旗其實係一個幕嚟噶嘛？咁啲人咪喺度鬧咯。喂，人哋升呢個五星匪旗嘅時候，你唔鬧？ 咪咯。 喂，而家死咗人喎，即係佢哋都係為港捐軀啊嘛。啲人意思即係話嗰幾個人自殺都係因為香港嘅自由而犧牲，即係為香港而犧牲，為香港 條命啫。 咁所以佢哋喺嗰度升旗，咁我理解嘅，即係亦都我覺得啲人反擊都啱嘅，就係、是。人哋喺度五星匪旗喺度升嘅時候，你唔出聲 咁多年喎，仲要唔係一次喎？ 唔係啊，咁呢個係一個冒嚟啊！ 係啊， 而家你係即係你仲要諗下中國係點樣對待香港啲人先係嘛？即係違背咗你和平紀念碑嗰啲人犧牲嘅意願啦！我相信係嘛？ 冇錯。 咁啊，講完咗。咁我其實我哋係講緊咧，即係香港局勢咧，你想降温都幾難，因為永遠都有人出煽風點火啊，有啲事發生啦。 係啊， 即係在星期二啦，咁啊林鄭月娥又開記招待會，今次朝頭早晨早唔知9點10點就開啦。 係啦， 咁然後亦都爆咗單嘢就係香港未來三年之內會實行呢個社會上評分制度啊。 係啦， 咁啊，你講下林鄭。即係唔單止係講佢呢個技招嘅，可以繼續即係講翻佢呢段時間係點樣樣 啦。先講下個技招先啦。咁啊，技招佢大家我相信一睇到，哇，佢會開技招喎。咁大家個心態覺得你咪係講嗰三撲皮， 佢係估到你啦， 都估到㗎啦。個問題就係話，可能大家諗下，喂，你會唔會喊住嚟講啊？咁嘅啫。但其實大家三撲皮還三撲皮，但其實佢講咗咁多嘢咧。或者開咗咁多次技招咧，其實咧係有幾樣嘢，佢根本上係好堅持嘅， 即係佢一路都係表達緊同一個信息嘅。其實 係嘅，冇錯。其實表達一個信息就係話，無論你哋個社會點樣發酵都好，我都係唔會聽你講嘢啦。 即係我係唔會讓步啦， 係唔會讓步啊！ 我而家已經讓咗好多啦，其實 係佢覺得就係、是、佢覺得自己讓咗好多咋。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唉喂，咁啊有啲嘢有即係又個個又唔係聖人，做得好。同做得唔好呢啲嘢經常發生噶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做得唔好就梗噶啦。不過佢嗰樣嘢喎，做得好唔好唔係你講喎，啊， 佢老細講， 佢老細講咗，唔關你哋香港人事。 咁啊啱喎，即係其實你出嚟打工，最緊要都係你老細點睇嘅啫。 冇錯， 即係大家都唔想孭鑊，咁老細講咩咪做咩咯。咁佢都係打份工啫嘛。只不過佢個老細唔係香港人咁解。 冇錯， 即係正常你一個國家一個地方咁樣，你選個市長又好，選個即係總統又好，咁佢老細就係啲選民啦，係咪先？咁選民買咩係咩啊？咁但係而家我哋唔係個選民啊嘛，個選民係千二人啊嘛。 喂，我有份選嘅咩？ 係咪咯？ 從來都係我都咁講緊嘅喎。我哋冇份選嘅，咁講真的，關我哋咩事啊？ 佢都真係唔需要 care 你哋，因為佢有冇得做，亦都唔係即係話直接關你哋事。你哋係有影響，但係最緊要都係佢老細啊嘛。呢一刻個老細佢即係習近平啊嘛。 呢個真係好荒謬嘅。我又冇份選你嗰陣時候，你憑咩攞我哋嗰啲税去出糧啊？ 嗱，呢句説話咧就喺美國獨立戰爭爆發之前咧，咁有啲人就講話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咧啊，就 is tyranny， 即係話。有交税，但系又冇代表性咧，即系冇代表。代表意思即系佢哋起碼國會入邊有代表啦，或者佢哋有得出聲啦，有得決策啦，即系我可以理解成為民主啦。即系有交税冇民主嘅，咁啊就係暴政啦，係咪先？又啱喎，即系你一個政權，你就係咁，即系徵我哋税，即系強迫我哋交錢俾你。咁但系我哋又冇得話事嘅，咁我純粹交錢俾你嘅啫。 咁咪就係咯，黐線！ 啲錢你唔一定用翻喺我哋身上，可能會留到喺我哋手上。咁但系而家見到事實上唔係啊嘛，即系嗰陣時美國就係、是、仲未獨立啦，咁英國殖民地啦，咁然後係咁加徵啲新嘅税落去啊，咁然後即系咪有茶黨嘅出現啊？即係有人呢個波士頓呢個茶嘅派對咁樣tea party 咧，即係開派對咁樣擁曬啲茶落去個海度，即係佢哋會。即係從呢個角度嚟睇咧，如果你擺翻嚟香港咧，其實又好啱嘅嗰句説話就係、是：喂，我有份俾錢，但係冇份話事，咁你唔係暴政係咩？ 冇錯， 係咪啊？你而家夾硬搶我哋錢嘅啫喎！即係你嗱，因為我唔交税，你一定告我啦，係咪啊？稅務局啊，成啊乜嘢就是、 我唔報税，你都告我啦，仲話交？ 咁但係我話要話事嘅時候，我啲錢我交咗俾你點樣用咧？我唔好話事喎，咁唔係暴政係咩咧？ 嗯， 係嘛？呢啲係強搶㗎啦， 冇錯。 咁然後你收完啲税就大興土木咁啊，即係嗰啲三跑啊，港珠澳大橋啊， 公道 高鐵啊，係咪啊？強徵暴斂，大興土木， 係咯， 咁咪暴政啦。 嗱，佢仲有講啊，失敗嘅原因就係由於我哋工作做得唔好。掌握社會脈搏不足，我哋嘅政治敏感度有偏差。 佢又即係講到好有誠意，話要即係改變佢嗰個佢個管治模式係嘛？即係佢係想開放啲，其實同年輕人去溝通。 佢講嘅呢樣嘢咧，其實講到明就係話唔撚關我事噶。我又唔知道你哋個社會會發酵到咁樣啊！ 你哋又唔肯溝通啊？ 係你哋又唔肯溝通，搞到我 get 錯咗嘅意思。而家日日香港發生嘅事，你盲嘅咩？你林鄭月娥有人跳樓，有人去俾警察打到爆曬光，跟住日日都啲後生仔都要好唔得閒。 即係你又話好有誠意喎，咁但係前一日就打到爆曬光喎。 你乜你去咗火星啊？咩叫敏感度不足？已經唔係話敏唔敏，因為敏感度不足嘅問題。 要話埋俾你聽啊，唔需要敏感。 擺喺你眼前啊，大佬，擺喺你眼前，你話不足，而家你仲話咩偏差嗰樣嘢你？大佬，你其實講呢幾句説話，其實真係好簡單，唔能關我事 是你哋搞事、啊、你哋要搞事搞到我咧、啊、我又唔知點做，我而家都我都好亂啊，我都唔知啊，你哋唔好再搞事。 咁同埋大家就係斟酌嗰、那個那個字眼啦，亦都係，因為佢都係唔肯講撤回啊嘛。 喂，我就真係唔明佢講個咩乜乜撚嘢叫壽終正寢啊？ 壽終正寢咧，其實都有少少正面嘅，即係個壽命啊終結啊，係嘛？即係都係有少少即係比較正面嘅。咁你都唔係好壽終正寢啊？你可以話夭折啦，係咪先？你二讀就已經衰咗。咁但係喺呢個法律上，主要係喺法律上，喺立法會嘅程序上面咧。是冇壽終正寢呢個字嘅，亦都冇話誒咩暫緩冇呢個字，一係撤嘅啫，係咪先？一係繼續嘅啫。 喺佢未講呢個壽終正寢呢四隻字嗰陣時候咧，坊間好多人都係講緊，喂，我哋要你講撤回啊，撤回啊，好，好啦。當你講完壽終正寢之後，坊間反而有一個聲音出嚟就話，就算你撤回我都唔信你啊，因為你撤回之後，或者學你話壽終正寢之後。可能會突然之間無端端有人會復活啊！而家就算你講撤回啊，都冇人信你 咯。最緊要你個程序上做咗嘛，即係譬如話、啊，我陳浩天咁計啦，我而家開記招啊，我而家要司法覆核呢個政府嘅乜乜物物嗰個動作咁樣。好啦，我開完記招就，咁我下禮拜再開記招啦，我咧真係會司法覆核佢啊。咁但係大家記者去法庭度查嘅時候，我係冇 file 到。嗰、那個 petition 佢冇 file 到嗰、那個那個 JR 落去噶嘛，咁 啊 真係嘥氣係咪先？我講啫嘛，我係講下啫嘛，你要實際做先得噶嘛。咁同埋呢個係真係有個法律程序，有立法會嘅程序喺度，咁你咪做咯係咪先？你我理得你講咩壽終正寢又好，撤回又好，暫緩都好，咁最緊要係嗰度有嘢睇啊嘛。即係譬如交功課咁樣，你個 professor 講話好啊好啊，九點鐘我交啦，我會交啊，真係會交功課。但係咁人哋開咗電腦睇嘅時候，我 email 收唔到啊嘛，九點鐘咁咪扣你分咯，係咪先？ 冇錯。 即係最緊要你個動作有冇做到，你講咩係冇用嘅。 冇錯。 更何況你講都唔肯講。 其實如果你真係學你話啫，已經唔係話你講，即係你自己無端端都即係香港人都冇去到呢個 sense 嘅。 而家仲係二讀階段㗎嘛，佢會隨時再嚟過㗎。 喂，講真，你唔係話單已經係發酵到，唔係話你講撤回就大家信你。你有咩行動證明話俾大家聽？喂，我真係撤回啊，或者我真係以後唔會再提啦。喂，即係譬如有人提出過，喂，譬如提早解散立法會啊。解散你嘅行管會啊，咁樣即係解散，甚至乎係咪應該要解散呢成個政府，你先至會俾人哋覺得哇係你好似真係有啲心想去做翻啲嘢喎，但係你唔係喎。 正常嚟講，如果外國咁嘅情況，梗係個政府倒台，你一個新政府上台啦。 係咯， 係成個推倒重來。 好俾面你㗎啦，講真，但係而家你係不停日喺度丟假嘅啫。甚至乎亦都係講緊話 煽風點火咯，我覺得。 而家 係啊 ，keep 住個温度咯，即係大家好似有啲冷卻嘅時候，又配一配你。 就係、是、你講嗰，你根本上你唔我唔知道你出嚟係咪覺得誒啲火好似唔係好得喎？ 其實你唔開幾招仲好，你唔開幾招我拖落去，你一路神人啦，我冇所謂㗎，大家都唔係好記得你。 所以我就話，如果你嗰日你唔開幾招，唔講壽終正寢嘅話，你咪繼續有啲人啦喺度講話撤回撤回撤回咯，講多幾日可能跟住有第二啲嘢發生嗰時，啲人就會唔記得。 你諗下2014年嘅時候，其實即係你都喺度拖落去啦，你都冇回應㗎啦，你唯一做過咪就係同啲學生代表啦，所謂學生代表好似。傾過下計咁樣咯，啊、即係有辯論比賽咁樣出現咗。咁但係實際上好似都冇做啲咩，咁咪拖下拖下，然後咪清場咯。即係拖到大家散曬啦，你唔好出聲。嗱，梁振英好聰明啊，嗰陣時咪唔好講嘢咯，咪喺度拖咯，係咪啊？你有你嗌，咁、我又唔理個訴求。咁當其時喺雨傘，其實個訴求都非常之模糊啦，即係個力量都好弱啦。咁但係而家唔同啊嘛，而家大家。即係死鏈住嚟唔放，係四點啊，一係五點啊，越加越多噶啦。其實老實講，你之後第六點可能又唔知可能為死咗人要負責啊，係咪先？講下講下之後，為我哋要香港獨立添啊！即係喂，你咁樣撥落去，你只會將大家嘅訴求同埋嘅積怨咧越積越多，嗰個 list 會越嚟長。 係啊，當你有一日個 list 越嚟越長嗰陣時候咧，就大家再 summarize 就發覺到，喂，好似我之前咁講，個問題個根源喺邊度啊？ 本來都得四點嘅啫嘛。咁好啦，你逼到啲人攻咗入去立法會啊，梁繼平，跟住佢喺度講啦，而家即刻用行政命令去解散立法會，重新選過，係嘛？即刻實行呢個雙真普選，咁而家又多咗點咯，係咪先？ 係啊， 你本來算啦，大家啲人可能都未諗到咁遠，或者其實大家知道最終嘅目標係要民主或者要主權或者獨立嘅， 係啦。 咁但係當下大家都係講緊反送中啫，都係講條條例啫。如果你撤咗，咁大家都冇氣唱啦，係咪先？ 冇錯、啊， 即係老實講，你嗰下撤咗。 跟住又話啊好啦，唔告暴動啦，咩都好咁跪低，咁大家應該都真係，即係我哋唔會放過你噶，當然有啲人，但係有好多人都會覺得喂算啦，政府都跪低咗啦，係咪先？你知香港人好易搞 掂。你講呢樣嘢真係我又諗起啊，即係喂，我唔告你暴動啫，唔代表我唔告你啊嘛。 係啊，其實而家有好多古靈精怪嘢嘅，即係譬如咧，聽講啲 first day 俾人拉俾人告咧，即係佢話上門搜你，哦，有把鉸剪攻擊性武器，咁啊搞咗你先，最後告唔入啦，咁咪撤控啦。咁但係又揾到哮喘藥喎，話呢個係咩管制藥物啊？你本身要哮喘你先可以有啊，成啊咁樣，即係話你有毒藥咁樣，即係用好多奇形怪狀、古靈精怪招數搞你，因為而家又冇咗呢個不誠實使用電腦啦嘛。跟住佢咁你上網講嘢，咁佢可能就係咩威脅構成社會咩安寧咁樣，即係有啲咁嘅罪啦。即係呢度醜啲，嗰度醜啲，佢唔用暴動罪告你都好，佢都係咁啊。但係佢可以之後用翻暴動罪再告你都得噶嘛。 咁亦都係講緊就話。他不用暴動罪去告你，但他不代表不告你，他告你他會找其他東西去告你，但是他是不會想告不告得入你，總之我搞你一年半載， 你都要報道的嘛，即你都要繼續在差館報道，你又要上庭又成，你又要上新聞，有壓力各樣東西，然後又講回即談判那樣東西，因為現在呢呢、這個林病咧，佢又諗住去揾啲學生去傾偈啊嘛。咁佢就揾咗，好似就揾咗中大同埋科大啫。咁但係科大就同埋中大都拒絕咗啦。咁學界開咗幾招啦，就話我哋唔會同佢閉門會議啦。咁而五年前一四年咧，就參加咗呢個辯論比賽嘅學生代表咧，都現身說法啦。即係佢話當年咧就俾呢個政府玩透了，啊就唔會再發生。咁啊，即係。我覺得試題講一個 point 咧係都有意思嘅，你可以講下，即係點解佢要揾個人出嚟同你傾咧？ 嗱，喺如果對比喺一四年嗰陣時候咧，個分別同而家一九年個分別就係嗰陣時有大台啦，亦都有一啲叫 key person 啦，嚇，甚至乎每一次 領袖啦， 係啦，亦都每一次每一日嘅新聞咧，亦都係嗰幾個人出嚟答記者嘅嘢嗰陣時候，咁佢哋就變咗一個代表，咁你依個代表跟住政府就揾你依班代表去傾嗰陣時候。咁你大家係有個方向啦，但係你咁啦， 即 係 佢都好交差啊嘛。 你咁樣睇嗰陣時候，你成件事好似好和諧㗎。哇，係啊，我哋傾緊，但係你諗下，共產黨咁樣揾得你傾嘅話，係咪真係同你傾先咧？我哋再撈翻喺以前，我哋講翻六四嗰陣時候，當日嗰班學生、嗰班學運領袖同共產黨傾嗰陣時，嗱嗰班人之後有咩下場啊？你大家不是不知道吧，好了，跟住我哋再讲返香港嗰日傾嗰陣時候。 你話喺新聞聯播咁樣逐張相貼出嚟㗎嘛。 喺傾完之後嗰幾個月，大家以為件事凋淡咗，喂真係嗰晚新聞聯播逐張相 唔易開戲呀、啊。 係啦，柴玲呀、啊、唔易開戲呀、啊、逐張相登出嚟，登過好多張，話呢啲全部係咩通緝犯啦、啊、要拉要鎖咁樣㗎嘛。 所以後尾佢哋先要走佬咋嘛，係咪，所以 就係咁囉。一四年已經係出現過呢件事， 其實一四年都係一樣噶，即係因為羅冠聰、啊咩鍾建華嗰啲，其實後屘係判咗監噶嘛，即係佢哋雖然當其時就話即係靚靚仔仔咁，大家辯論比賽每邊五個，咁喺度所謂傾啊，咁大家記得記唔記得？其實個結果係咩啊？我記得咧，政府咧係話要寫份報告俾中央政府，唔知點樣反應嘅咩？嗰份嘢喺邊？即係嗰份嘢有咩意思？都冇意思嘅。咁但係嗰幾個就要坐監。 係咯，個分別就係話，當年八九年嗰陣時候就有個新聞聯播逐張相登出嚟，一四年嗰陣時候就冇一張相，一逐張相擺喺 CCTV 啫嘛。其實做嘅嘢一樣啫嘛。今次嚟講， 即係起碼佢已經 mark 咗幾個啦。哦，係啦，有得交，即係 交人啦、啊。而家直頭係直頭， 即係嗱，我終於揾到啦！呢幾個咪領袖咯，因為而家冇大台噶嘛，冇人同佢傾噶嘛。 所以咧，即係我奉勸大家喺呢個時候，即係你唔好即係政府話喂傾下啦，我哋為咗解決問題，我同你講千祈唔好信。港共政權或者共產黨講嘅嘢真係冇信。 中國人係咁樣嘅，因為去到台灣咧，當年二二八嘅時候咧。呢、這個中國國民黨咧，都係用同樣手法，仲更加撲街咁樣殘暴添。佢邀請你嚟，譬如我哋去呢、這個機場嗰度，我哋有個會議，你同我哋國民黨嘅代表去傾啦。咁啊，史提、陳浩天你就去啦，一去到即刻塔你哋，然後殺撚咗抌去河邊。 咪咯， 就係咁樣啫嘛。佢全部同埋或者一方面咧，佢同你傾嘅時候咧。 佢唔單止係捉你呢啲代表啊，曬嘅代表啊，另一方面係調緊呢個國軍過嚟台灣咧，係鎮壓嘅， 冇錯啊。 即係中國人係咁樣嘅，你同佢談判咧，佢係即係你唔好咁君子去， 千祈唔好啊！即係奉勸大家咁多位學生學生哥，政府港共政權叫你去傾，你真係就算公開。都唔好， 同埋呢個係個公關 show 嚟㗎咋，對於佢嚟講， 你根本上預咗同港共傾係冇意思嘅。 喂，佢公關 show 啫嘛，佢好話最好公開添，佢又咪嗰陣時 Nathan 啊 ，Nathan 即係羅冠聰 Nathan 啊嘛，即係全部叫咗英文名，好似好友善咁樣對你話搭曬膊頭。公關 show 啫嘛，哇！我哋好友善啊，對啲年輕人係咪？我哋有聆聽啊，又同佢溝通公開添。哇！但係你哋又走去搞事啦，即係話唔係我啱啦，我同你傾，但係你哋走去搞事咁樣。 唔係話我哋偏見，我係用翻數據啊，或者我哋咁多年，我哋對住港共政權點樣對待香港人啦？每個星期都有人去特首辦嗰度去遞信請願抗議，有幾多單真係政府會聽，或者你嗰封信政府會睇啊？係望完之後，跟住求其揾阿豬阿狗復原，你話誒、哎，我哋排緊隊跟緊咧，有冇跟過？好多單都冇跟，石沉大海亦都好多。再講耐少少，共產黨嗰陣時候做過啲咩啊？大明大放咯，大明大放之後，係啦，喂，放心啦，你即管鬧啦，唔緊要噶，我哋係咩意見都聽噶。好啦，去到一個位嗰陣時候，突然之間咪咩咯，反右派 收網。呢啲叫引蛇出洞， 咁多年啦、 哦！原來隱藏住咁多啲反革命分子啊，又傾啊，又剩嗰啲咁嘅嘢。 咁多年嚟嘅歷史話俾我哋聽，共產黨係永遠都行呢一套噶嘛。咁你仲去落搭，仲去特登去跌落個網度，記住千祈唔好同共產黨去傾。唔係話港共咁啦，總之你港共又好，中共又好，全撚部都唔係好人嚟嘅，唔好傾。記住喺今時今日，去到呢一刻嚟講。冇大台， 其實對於一個公務員嚟講都幾頭痕咯。即係如果佢一個臨病去做咗幾廿年公務員啦，即係去到而家呢個位咧，咁佢所有嘢都要有程序啊，有 contact person 啊，即係各樣嘢。但係你去到而家點樣同老細交代呢啊！對面連揾個接頭人都冇，係咪先？咁我要究竟係邊個搞事？即係你因為共產黨係。即係我睇《自來貝爾》嗰套連續劇咧，就五集咧，咁佢諷刺共產主義，即係共產制度啦、蘇聯啦。即係佢話有事發生嘅時候咧，事實嘅真相係點唔緊要，但係最緊要揾到人出嚟制旗，係咪？有人孭飛，我因為呢個人啊，搞到我哋延後咗呢個生產進度，達唔到標啦，咁咪制旗啦，係咪先？喂，今時今日邊個搞出嚟㗎？香港呢啲嘢，咁係咪林鄭啊？有冇外國勢力啊？嗰幾個學生搞出嚟咁得啦，咁人制旗啦，咪搞到貨啦，咁大家好做，即係咁樣啫嘛。即係我林總你講嘅意思就係話，最緊要 identify 揾到幾個所謂嘅領袖，跟住入曬佢數，喂，就係嗰幾個啦。咁啊好做事啦，咁啊而家諗揾到啦，就係呢幾個。煽動佢哋領袖，佢帶領外國勢力咁啊支援佢哋，係佢哋啦搞出嚟，咁成件事清楚曬，搞掂。 好簡單嘅就係、是、你再諗翻嗰陣時喺2014年之後揾嗰幾個人出嚟，話佢哋係大台，跟住你落翻去茶餐廳，你啲阿伯喺度咩？日日就係屌，啲學生啊，嗰個咩黃之峰啊，嗰個戴耀廷啊，衰人嚟㗎，收美國佬錢，即係你唔好理佢。即係有冇去攆過嗰件事咯？總之你一落到去，坊間就係咁樣，係咁屌，係咁屌，係咁屌，就揾嗰幾個人係咁屌，係咁屌嗰時，你咪睇到香港人嗰班阿叔個質素咁低嗰陣時候，咁啊，既然有個人出嚟俾大家祭旗嗰陣時候，咁啊就係因為啲人係咁嚼佢，係咁嚼佢嗰陣時候，跟住就會啲人就會講，其實 希特拉講過咧， 好嘅啦咁樣。 希特拉講過咧，即係佢話你煽動群眾嘅時候咧，你要俾一個。敵人去，俾個對象去，但係咧呢個敵人咧一個好咯，兩個太多啦，即係兩個可能都 OK， 三個一定係太多，即係你要班群眾咧一時之間只能夠 focus 喺一樣嘢嘅啫，因為群眾咧好蠢嘅，佢群眾好愚昧，你就俾一個對象，俾一個敵人去鬧，即係可能話你學你話齋咁啊鬧王之風啦，幾好啊嘛，即係大家好團結去鬧， 係啊， 但係而家你鬧邊個又真係，即係唯有係鬧學生嘅啫，鬧、就是、後生仔咯，唔知邊一個，但係總之係後生嘅就 班後生咯，班學生咯，但係你話喂邊個啊，邊個搞事啊，你話俾我聽啊，我揼柒佢。 佢好冇啊？講唔出㗎。 而家仲要唔單止學生喎，你連啲我又議員啊，又醫生啊，又專業人士啊，又唔知邊度啊咁啊，我個細佢都唔知鬧邊個嘅，因為而家冇人知發生咩事。 不過而家 定唔到性 啊。不過而家啦，暫時嚟講，我喺即係喺啲茶餐廳聽到啲阿伯鬧得最勁咧，就係翻嚟嚇鬧阿何韻詩 喎。何韻詩，因為何韻詩而家企咗頭上嘛， 係啦， 聯合國講嘢啊嘛。 哇！但係我即係我今日有再聽翻何韻詩講嘅嘢咧。即係唔好理佢嗰、那個，即係唔講佢嗰背景問題啦。佢真係帶到嗰個信息上去國際呢樣嘢，我覺得 係佢嗰個性質唔同咗啊！即係佢唔係以前泛民咩幾年前啊嗰啲左膠，即係去到外國喺度，即係喺度扮可憐啊，話好慘啊，成日今次係硬噶嘛，同埋佢係點講呢，即係起碼中國係好唔滿意先啦。即係啲政治上正確啊嘛，啲嘢即係佢話佢將佢即係中國代表咧，佢係打斷何韻詩講嘢，就係你唔能夠將香港同埋中國咧係相提並論。 係啊， 因為呢個違反一國兩制，因為佢可能要即係佢意思可能就係大陸同埋香港冇 OK 啦，即係有主有次嘅，你唔能夠咧將咩港中關係、中港關係嗱唔得啊！咁啊係平，咁啊係即係你叫做平等咗啦。咁你政治不正確，咁啊佢咪抗議咯。 當然咧，打斷佢嘅説話，最終嘅目的亦都係講緊就係話，其實佢講嘅嘢可能佢未必係深思熟慮噶。總之，因為佢得兩分鐘時間嘅啫嘛，我打斷你，等你講唔到。佢講依個就係佢最簡單嘅目的啫嘛。打斷你講唔到嗰陣時候，你嘅説話就帶唔出國際舞台。但係你要記住啊，大佬，唔係閉門會議嚟噶嘛， 即係人都見到你幾肉酸咯、 啊。你係人都見到你肉酸，仲有啊，喂，就算佢嗰兩分鐘佢真係講唔曬之後， 出咗去， 啲人會訪問佢噶嘛？係咪？佢訪問咪繼續講咯？全世界都睇住啊，大佬，你點樣打啫？打唔斷噶， 即係好肉酸啊！人哋咁樣。即係一個普通人嚟啫嘛，即係佢咁佢係一個藝人、極其量歌手，係有啲名氣，咁但係佢唔係普通市民，係咪一個普通嘅人？你去聯合國講嘢講兩句啫，即係講兩句，咁你 即係講兩句 泱大國係咪？你就要咁樣去打斷人哋講嘢，幾鬼冇？ 即係好似嗰人咁樣，其實即係喺翻你中共立場，我寧願你離場抗議。你在場入面你打斷人哋講嘢，證明你咩啫？證明你唔嚇得嚇，證明你咧原來一聽人講聽到呢啲説話，你會賴屍賴尿嘅。 即係果然共產黨係好容易激嬲啊！千祈唔好激嬲共產黨。 屌你老！ 共產黨好情緒化嘅。 你咁啊，真係已經蝕曬張咧！你根本上已經揭埋條底褲俾人睇，係啊！我共產黨我好牛底啊！而你咪做啲咁嘅嘢咯。不過佢有啲咁即係。咁真嘅性情話俾大家聽嗰陣時候，大家仲需唔需要考慮話我激嬲共產黨，我會唔好咧？唔需要啦，你根本何韻詩嗰日講嘅嘢，除咗好到 point 之外，亦都係講緊就係話，喂，我喺國際面前，我冚住你左邊，又再冚你右邊噶啦。大家記住，唔使驚。共產黨激嬲得嘅，佢日日都好嬲，佢好小氣嘅日都，你唔使理佢嘅， 係咪都嬲噶啦？係咪先？你唔去講嘢，佢都嬲噶啦。 冇錯， 你一萬人想加佢都嬲啦，一百萬人想加佢更加嬲，咁 係 咯，即係最後都係嬲噶啦。咁而家係冇得縮噶啦，佢而家定性咗係顏色革命噶啦，即係佢心入邊係咁，即係佢口冇咁講，但係心入邊佢都覺得你班人係養唔熟，係搞革命噶啦。 係啊， 咁所以大家咧就唔好即係自我設限太多啦。 唔需要啦，下次如果再 touch 又要出嚟行嗰陣時候咧，唔使嗌咩林鄭下台，直接嗌打倒共產黨啦。 好啦，休息一陣。